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茶马的龟被五爪金龙抓，重量是9斤12两，比别的飞抓都大着好几号。五金宁钢制造的，乃是一种宝器。据说想当年禹王治水的时候，镇海眼之物，经过他师父重新打造加工，成了一种暗器。说这大家伙一张开5个齿，就好像2盆似的，奔韩宝的脑后便抓。韩宝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听见恶风不善就知道不好啊，他往旁边一甩脑袋，脑袋躲过去了，这身子没躲开。你看古代的大将身上穿这玩意儿零碎还挺多，护背旗、战袍、判甲刀，叮叮啷啷一大堆。说这些玩意儿不光为了点缀，主要是护身的，有利也有弊。由于零碎多，容易被人家抓住，咔嚓这一下，让五爪金龙抓，把护背旗的旗囊给抓住了。长帽往怀里一拽，你给我过来！韩宝就知道不好，双手扣住铁过梁，身子往前一倾，双腿使劲把马夹住，我就不过去，你给我过来。长帽这一玩命，韩宝受不了的。你说长帽多大劲儿，连人带马整个拽到自己的面前。韩宝那匹马前蹄都离了地了，让长茂轻舒圆背，把韩宝生擒活打。长茂啊，就像夹个包似的，把韩宝夹到嘎鸡窝，一拨马回归本队，恶狠狠往空中一举，往地下一扔，去你娘的！扑通的亮亮亮亮亮！那又说这什么声？好悬没把这韩宝给摔死，当时眼根子就翻上去了。徐芳命人捆绑，刀斧手往前一闯，把韩宝妈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。这下燕王的军队欢呼跳跃，好啊，打得好啊，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。容等长茂拨过马来，再去抓韩金虎，这落到长茂等人的手里，就得把他活扒了屁股的儿。可惜我是你爹，瞪眼我救不了你，我的儿哎，又昏过去了。这么说吧，韩金虎能不难过吗？就好像把他心给他掏走了一样。那么韩金虎一边哭着一边想，哭没有用，怎么得想办法把儿子救回来。可是又一想，怎么救呢？ 就得打破太平府，把燕王长茂他们都揍跑了，才可能把我孩子救回来。那怎么能做得到呢？就神仙帮忙也不那么容易啊，看来我儿是没救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，他正着急呢，报事的进来了。报，报驸马爷，辕门外有人求见。不见不见，我哪有心见，都叫他滚，我不见。驸马息怒，来的这人是从远道来的，说是您和这个是少爷给请来的。 哦， 谁呀？是个出家的僧人，说是在杭州灵隐寺来。 没有。 韩金虎当时不哭了，他一琢磨，是不是苦面佛冷然和尚？哎呀，要他来，这可太好了。韩金虎一蹦多高，马上率人出去迎接。来到营门这，他一看，嗨，真猜对了，来者正是苦面佛。那位说，你怎么叫苦面佛呢？就因为这个人的模样给人一种感觉不太舒服，这五官貌相啊，就好像吃了苦瓜似的，把那嘴咧的，哎呀，跟包子差不多少。这人天生的就是一个苦面，平顶身高1丈挂0，肩宽背后是膀大腰圆，这肚子都出了号了，真可以说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肚脐眼儿，浑身上下的胖肉都噔楞噔楞的，长得是四方大脸，浓眉阔目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光脑瓜，脑门子上头受着戒，脖项之下挂着138颗青铜骷髅，那素珠都像现在的乒乓球那么大个，身穿灰布僧衣，圆领大袖，外头披着棋子布的披褛褂，倒坠如意钩，腰里系着核桃粗细的丝绦，双垂灯笼穗，胖袜，开口僧鞋，十大帮千层底儿，那鞋底儿都有2寸来厚，肩头上扛着日月方便连环铲，斜背着个兜子，在他身后跟着4名小和尚，也都带着搭子和兜子，可能拿的是应用之物。韩金虎一看，正是冷然长老，抢步起身过来。哎呀，老菩萨，您怎么才来？来得太好了。阿弥陀佛。冷然往旁边一闪，以礼相还，往韩金虎身后看看。驸马，宝儿因何不见？你问他呀。哎呀，一言难尽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到里边吧。冷然这心就有点犯嘀咕。进了中军宝帐，分宾主落座，韩金虎这才一五一十把战场的情况讲说一遍。没等韩金虎说完呢，这苦面佛噌就站起来。善哉善哉，驸马爷，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刚才呀，我刚收兵撤退，现在算计还不到1个时辰。那这么说，韩宝现在哪里？被他们掳回太平府，凶多吉少啊。老菩萨大发慈悲，快点救救他吧。阿弥陀佛。冷然的眼眉都竖起来，脑筋也蹦起来， 心中懊恼的不得了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本来他接着韩宝的信了，韩宝在信上说，老师啊，我奉万岁的皇恩加封为三路元帅，跟我爹兵发太平府，去平灭燕王这些反叛。我爹怕我人单势孤，恳请老师出头帮忙，望师父见字之后，于百忙中抽身到明凤山联营来一趟，我们爷儿俩在此恭候。上写着千，下坠着万。几天以前，冷然就接着这封信了，他一看就一皱眉，埋怨韩金虎，说韩宝是个孩子，是有点能耐，他初学乍练，你怎么能叫他独挡一面呢？这不是孤掌难鸣吗？所以他就担着一份心，把庙上的事情料理料理，领着四个小徒弟起身赶奔前敌。如果按路程计算，昨天他就应当到，但是在半道上遇上点麻烦事儿。说来这事儿还挺奇怪，老然走到半道上，正好路过一个山村，天晚了，这四个徒弟也饿了，他也觉着饿了，一想如果休息了，明天赶个大早，日头摘西的时候就跟徒弟见着面，也用不着那么着急，所以就在这打了店了，吃喝完了，烫完脚，爷儿五个睡了，四个徒弟在外间屋，冷然在里屋，这一觉睡得挺舒服，可美中不足的，天光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冷然就发现自个儿身子底下发湿，用手一摸，哟，这事儿弄，连床被子褥子在裤子都湿了，冷然臊了个大红脸，心说我怎么80多岁了还尿炕呢？哎，呸，也太没出息了，这要叫徒弟知道笑掉大牙，不能啊，我练的是达摩老祖易筋经的本领啊，他不可能尿看。你说不能，这不真事儿吗？冷然百思不得其解，悄悄地下了床了，最后发现这湿的这地方与众不同，看看左右没人，他拿鼻子闻了闻，这才明白哪是尿的炕，有人把他喝不了的那壶水给他倒到被窝里头了，还有点茶叶杆儿。哟，冷然大吃一惊，心说这谁干的？不说我有能耐也差不多少，我练的是鸡司晨犬守夜的本领。您看那个犬，那耳朵最好使啊，鼻子也最灵敏。如果有人在这块敢于行凶作案，他能瞒得了我吗？那么他把一壶水倒我被窝，我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。这回他可害了怕了，如果这个人要摘自己的脑袋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他看看窗户，窗户没动，里边的插销挺好，瞅瞅门，门关着，外屋还有四个徒弟。到外屋一看，门关的也挺好，我这人在哪儿进来的？门窗未动，怎么能出现这个事儿？这老家伙心里就堵了个疙瘩，他也没言语，把裤子换了，那湿的拿到外头晾一晾。等徒弟们起来的时候，他这玩意儿也都晾干了，就是那被子褥子爱湿湿嘛，往那一堆。他跟四个徒弟没说这事儿。但是苦面佛一想，看见没，这是有人警告我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干脆我打道回衙，回灵隐寺吧，别贪乱红尘，自找苦吃啊。但是他又一琢磨， 难道说我遇上这点困难就把我吓住了吗？也背不住有人戏耍于我，或者是我们自己人。我跟谁爱开玩笑呢？没这样人呢。可想回去又不想回去，就这么样左右为难。在这个小山村他耽误了两天，干什么呢？访这个人。第二天一宿他没睡觉，秉灯独坐在这等着，结果第二天风平浪静，什么事儿也没有出现。最后他还是打定主意得奔前敌，不能被这点困难吓倒。这就是冷然命的地方。确实有一位世外的高人警告于他，是因为冷然不听，这才惹来杀身大祸。这是后话，咱先不提。等到了两军阵，一听韩金虎说这个事儿，他后悔得不得了。如果不是在那耽误了两天，韩宝不至于被人抓住。冷然这一琢磨，韩宝整死那么多人，万无生理呀，肯定得遭毒手。我要不救他，我这宝贝徒弟就完了。冷然呢，肝胆竭裂，这玩意儿选个徒弟不容易，这就跟选拔一个大将似的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你想想，这老和尚多少年不收徒弟，好容易选了这么一个，倾注了全部的心血，可以继承自己的能耐。而正在这时候叫人抓住了，不等于摘他的心一样。因此他着急，不次于韩金虎。两个人一商议怎么打救韩宝呢，冷然呢设计了多少方案，结果一个一个全推翻了，不成立。后来冷然大胆地设计了一个深入虎穴的办法，要挺身走险。他告诉韩金虎，驸马你听信儿，老僧现在就起身赶奔太平府，到牢房里头把我徒弟救出来。我估计现在他还不能死，燕王他们对他的审讯哪能说轻易抓住就开刀呢？如果他还有气在，我就能把他救得出来。老人家，您打算带着多少军队？ 不， 一兵一卒我都不带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您一个人，哎，就是我一个人，这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我带着人一多，树大招风，人家事先就有所准备，那就制造了麻烦。你看我一个人去不显眼，行动方便。那你一个人是不是太孤单了？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。不过不是老僧说句大话，就是长茂等碌碌之辈，焉能是老僧的对手？只要韩宝还活着，我把他救出来不费吹灰之力。驸马你就在这准备酒席，等我们爷俩回来咱好祝贺。我这家伙有十足的把握，不管做得到或者做不到，韩金虎这心呢踏实多了。老人家您都用什么？什么也不用。他点手把四个徒弟叫过来了，这个徒弟就是名义上的徒弟，实质上冷然并没传授他们什么能耐。告诉这四个人在连营之中等候消息，四个和尚点头答应。冷然把应用之物收拾收拾，就背了个包裹，肩头上扛着方便连环铲，甩大叉离开连营，径直赶奔太平府。等他走了，韩金虎这心里啊，揣着25个小耗子，百爪挠心呢，不知道是成功或者是不成功。安下他听信儿咱不说，单表这苦面佛，

的感觉，像命中注定的危险。天眼我还耀眼，一颗爬上城堡如烟，摘上城楼有美，心上慢慢被你想摘在这里面，有你每天是经典，我望着大海许愿，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，围绕在你枕间，守护你的嘴边，想着慢慢靠近的一些，最爱你没极限。你的眼，天真却很危险。 我爱你， 幸福的感觉，让我一瞬间确定。慢慢我才了解。世界快乐画面，一颗爬上城堡如烟，摘上城楼有美，心上慢慢被你想摘在这里。